和气球， 听好听的音乐，关心我们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天中午，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。欢迎继续收听安气球，我点进的节目就是要继续顶半段的音乐主题，选播的是汤姆士熊伯格音乐，伊的作品非常的温柔平静，听起来有一挂古典音乐味道，但是无遐尼轻，无遐尼歹听，所以伫咧美国受到真侪家庭的介意，会使帮助囡仔平静落来，介绍安气球的朋友收听。再来一首的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咱就过来后半小时的话题，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。三代同堂，愈来愈侪人安尼做，西方人嘛是哦。根据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10月31日这期的报道，真侪美国人因为经济的因素，啊，佮有实际的因素呢，选择三代同堂，因为佮厝加盖变大间，去二楼，还是讲去地下室，还是讲伫个院子加盖一个房间推出去。三代同堂的比例呢，在2000年的时阵增加38%哦，小家庭呢就有增加8%。三代同堂解决了经济跟实际的问题呀、啊，我们付房租还是贷款，本来呢爱出去赚钱的人，会使住在厝内底照顾囡仔，还是讲来创业，就算去上班嘛，感觉真安心，因为有人头照应，不需要特别花费保姆费。因为跟北部做社会解决了一些财务的问题，本来住较小的房子，现在可以负担住更大的房子。除了说幼儿看护，还有老人看护的问题啊，像爸爸妈妈较老的时候，当他需要什么帮忙的时候，三代同堂可以马上解决一些问题。我们再来听音乐是在马戏团，还有老虎。 说到三代同堂，听起来好处真不少。当然三代同堂也有压力，像说婚姻当中的问题，遇到了长辈的干涉啊，还有金钱的分配，还有家庭工作的分配呢，谁做的多谁做的少，隐私的问题，彼此要有尊重的共识，不然呢就未得了了。年长的子女搬回来厝内底，甲爸母斗阵住，三代同堂，还有拄到的是自我问题。伫咧过去的印象，尤其是伫咧西方，成年人若是讲甲爸母住做伙呢，因认为是讲是一个失败者。商业周刊这篇的报道呢，都一寡建议讲，为了解决这种纠纷哦，会使白纸黑字。家的北部住在这会进前先写好计划书，居住空间的安排啊，还有家里头家务事安排，还有因西方人真爱办派对，邀请客人跟派对细节呢，也要先写清楚。祖父母来照顾孙子的时候，愿意负担多少的工作呢，也先讲清楚。观念会改变，生年的子女搬回去家里面跟北部斗阵住，还是说邀请父母来跟我们斗阵住三代同堂呢，现在反而是一种创造成功的局面。但是怎么才能够双赢呢？这篇文章也在说，尤其在隐私这个部分，每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小的单位组合呢，可以退去他们自己独自的空间，这样是最好的安排。在公共的空间啊，像厨房啊跟客厅彼此尊重，但是私人的空间呢，确定一定要敲敲门才能去。有一对三代同堂的夫妻在说，他家里面有一个90岁的奶奶，就是他们的妈妈，未跟他们斗阵去用晚餐，因为上班的小夫妻只有暗顿的时阵才有时间跟他们的女儿共处，这个时阵阿妈就会去他自己的房间做自己的事情，真有智慧哦。咱再来欣赏的应该是孩子的灵魂，还有把梦记录下来。 你所收听的是本地广播的安溪球，咱今天介绍熊伯格这位先生的音乐，咱收听的是一下好婴儿音乐。演音乐呢，因为温柔轻软，创造了一款熊伯格效应，可以帮助孩子平静下来，大人听也真舒服，媲美了莫扎特音乐的效应。咱再来欣赏的是强纳森的副歌。咱伫咧节目当中提到了三代同堂，一直是东方人较侪安尼家庭结构。伫咧西方呢，强调独立自主，即马嘛开始有安尼反风潮了。为着实际甲经济因素，选择甲爸母住做伙。若是讲拄着爸母需要帮助的时阵，安尼嘛是较方便。到底大有一寡问题，美国人因较直截了当，甲歹话讲伫咧进前。美国商业周刊十月底这篇文章报道也提出了一些建议，可以让我们台湾三代同堂的家庭参考这款说清楚讲明白的模式。你说财务规划呢，有很多方法可以分割账单，从固定的费用，像是地价税、房屋税、保险呢，两边各出一半。像那说因为房屋的财产呢属于共同居住的第一代跟第二代啊，所以彼此分担是很公平的。但是像水电啊、电话费啊、有线电视的费用，都跨每一个小单位当中的人口数，人口数多的呢就多付一点点。这一点呢美国人算得很清楚的。尤其有很多西方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呢，父母被群工东方的父母哎，可以买房子的钱啊，筹买房子还有买车子的钱。但是呢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的父母每个给他算房租，因为是为了减轻年轻夫妻的经济压力。大门的收息彼此拥有，冰箱也在买两个。咱再来欣赏熊伯格音乐，是钢琴的旋律，双钢琴的小奏鸣曲。 三代同堂好处真不少，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冲突。其实争吵不只是三代同堂的家庭教务，就算是亲密的核心家庭，也是为着柴米油盐还是说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愉快。减少冲突呢，是在了彼此的默契跟观念。这句话呢，就是也常常在勉励自己。为着实际、经济啊个感情因素，大做伙三代同堂呢，专家咧讲，爱怎样讲彼此是家庭的一份子。虽然有冲突的所在，但是分开，大家嘛袂快乐，所以爱沟通，唔通伫咧每一个战场拢想要获胜哦。像袂记咧蛋粪扫，像无食了的盘仔蛋伫咧桌顶 ，OK 啦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其实现在核心家庭的小夫妻在追求自我之后呢，还挺羡慕三代同堂的家庭合作愉快。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小家庭，家庭的关系跟事业还有读书同样都需要用心，不知道身边的朋友有认同吗？感谢收听今天的红气球，就是祝福你十一月开始一切顺心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欢迎亲子到您收听。对节目有什么意见，也请你写批打电话给电台，还是说 email huichou 小老鼠 yahoo.com。拜拜。